第121集，你要开始新的生活。温小辉闭上了眼睛，任由眼泪顺着脸颊滑落。他感觉自己背后是猛虎，身前是悬崖，找不到一点光明的出路。离开这个城市，真的能结束他的痛苦，亦或是另外一段噩梦的开始？为什么他没有一丝解脱的喜悦，反而是深深的恐惧与担忧？他已经不敢再去想了。不知不觉的，他睡着了，带着忐忑和眼泪。这一觉他睡了很久，直到清晨的阳光从车窗里漏了进来，他才捂着眼睛醒了过来。车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停在了加油站，司机也在休息，正发出均匀的呼吸声。温小辉的眼睛肿得几乎睁不开了，他好半天才适应了光线，慢慢坐了起来。大半个晚上扭曲的睡姿让他的脊椎酸痛，整个人浑浑噩噩。天亮了，他们开了半个晚上，肯定已经离开京城了。他算是逃出来了吗？突然他的余光瞄到手机在闪，他拿过来一看，虽然手机卡换了，可那些社交软件的账户可没有换。他的微博自动提示了好几条新消息，他随手打开，却看到了一张令他浑身发冷的内容。昨天半夜他自己的账号发布了一条新的微博，配图是罗瑞的手被绑着的照片。他平常在网上常和罗瑞互动，也时常开一些带颜色的玩笑。这条微博的文字完全是玩笑的口吻，再加上罗瑞低着头看不到表情，他们的粉丝都在底下调侃起哄，任谁都不会往绑架之类的方向想，可他已经脑门充血，情绪濒临崩溃了。洛毅知道他的账号和密码，这是谁干的根本不需要猜测。他猛地撞了一下前座， 我要回去，带我回去。 怎么了？ 马上带我回去，我不走了。 发生什么事了？ 温小辉差点把手机贴到他脸上。 马上送我回去。 温先生，我的任务是带你离开，我不可能送你回去，除非你让我的雇主改变主意。 温小辉着急地给李硕拨去了电话，却是占线。一想到罗瑞现在在洛毅手里，温小辉怕得浑身血液都要凝固了。他顾不上太多，抖着手把手机卡换了过去，就要给洛毅打电话。他不走了，他可以自己承担一切，算他自找的，这样也不会连累任何人。可号码还没拨出去，一个电话突然打了进来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号码。温小辉犹豫了两秒，接通了电话。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明显伪装过的电子音，腔调很怪异。 罗瑞的事我在处理。 你是谁？ 别管，他很快就没事了。 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你到底是谁？ 还记得我说过罗瑞像一个故人吗？ 温小辉脑中白光一闪，突然反应过来，这是少群。他握着电话的手全是汗，几乎快要握不住了。 好像记得。 算我卖你个人情，我只能帮你这个。 那个人是谁？ 温小辉抢在他挂电话之前急忙喊了出来。他知道少群早有帮他的意图和打算，要不然也不会劝他小心洛毅，还让他去法国。但他也知道在少群心里，他是不值得冒着与洛毅为敌的风险帮忙的，所以让少群在这个关头愿意伸一把手，那个人对少群来说应该很重要吧。少群挂断了电话，温小辉听着那嘟嘟的忙音，一颗心不上不下地悬在了半空。司机夺过他的手机，把电话卡抽了出来。 会被追踪的，以后这张卡你不能再用了。 不行，我要确定我朋友的安全。 温小辉伸手想去抢，司机把自己的手机塞给他。 我们现在要马上离开，你可以给雇主打电话让他改变主意，否则 我必须带你走。 文小辉咬咬牙，还是给林硕拨电话，可是电话一直占线。 我现在不走，你敢发动我就跳车了。 文先生，你看看路牌，我们现在在哪儿？即使现在返回去，也要开五六个小时才能到京城。最快的方法应该是到最近的大城市坐飞机回去。所以你还是老实坐好，在我们到达下个城市之前，电话应该能打通了。 温小辉看了看路牌，知道司机说的没错，他只能泄气地靠回了椅背，脸色苍白的吓人。司机把车开回了高速，温小辉一双眼睛死死盯着手机。大概过了半个小时，手机响了起来。在第一声铃响结束之前，温小辉已经接通了手机，声音抖得不成样子。 李大哥，罗瑞被洛伊…… 我知道，小辉，你冷静点，我都知道。 黎硕打断他，光是那沉稳的语调就给人一种心安的力量。 你放心，罗瑞已经没事了，我刚跟他通过电话。 啊？ 温小辉心想，少群这么厉害，他究竟是通过什么手段让洛伊放人的？ 具体情况罗瑞也说不清楚，我上午一直在动用关系找人，结果刚刚接到他的电话，说洛伊突然让他走了，你可以给他打个电话确认一下。 温小辉长吁一口气，一时手脚发软，连手机都有些握不住了，他有种劫后余生的错觉。 现在没事了，你可以安心离开。 温小辉含糊地回了两句，就匆匆挂了电话，给罗瑞拨了过去。罗瑞很快接了电话，声音还有些慌张。 喂， 罗瑞，是我。 小辉，你离开京城了吗？ 离开了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你有没有受伤啊？ 放心，我没事儿。他问我你去哪儿，但我不说，他也没把我怎么样。对了，他好像受伤了。 温小辉想着洛伊脸上的血，身体狠狠抖了抖，但洛伊还能干出绑架的事儿，显然伤得并不重。 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放我走了，我还以为……总之我现在没事了，你不用担心。 温小辉知道原因却不能说，少群当然不想公开得罪洛伊，洛伊是个疯子。至于少群究竟用了什么方法让洛伊放人的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如果他的猜测没错，那么在围剿长虹股票这件事上，少群可能分了一杯羹，这样他的手里必然会有洛伊的某些把柄。当然这些都仅仅是他的猜测，他也并不想知道其中原委，他在乎的只是罗瑞安全了。 你没事就好，洛伊把你绑着的照片用我的账号发到了微博上。 天哪，这个疯子胆子怎么这么大？ 粉丝都以为是开玩笑的，我已经删除掉了。 我现在在家呢，下午去找阿姨，我改签明天的机票去澳洲。 我不知道我妈看了我的信能不能理解。 我会帮你说服她的，等她明年从美国回来，也许你们就可以见面了。 罗瑞，你回去之后你穿的衣服什么的都扔掉，换一个手机和卡，生活中尽量不要提起我的去向。洛伊很擅长窃听之类的手段，你要小心。 我知道了。 Baby， 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到你了。 我会去找你的，你到了新的地方要尽快好起来，开始新的生活。 嗯，好。 温小辉捂住了眼睛，热泪顺着指缝渗了出来，心脏剧痛，好像被一股力量生生拉扯着要脱离身体。他很怀疑这颗心已经千疮百孔，还能不能正常运作了。车厢内陷入无尽的沉默，平坦的水泥路在余光中飞快掠过，窗外的风景就如同一去不返的时光，不能追，不能赶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流逝。温小辉将头抵在车窗上，看着看着，目光就失去了焦距。